015-51-5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三伏枯树天儿，三次晒猫眼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小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溜出去找凉快儿。童子河边上二七，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手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87.6，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大家好，欢迎收听诵读小站，我是静乔。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达成战略合作协议，在合作协议的签约仪式上，北京文艺广播电台的主持人和人艺的演员们诵读了话剧及文学作品的经典片段。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由北京人艺演员王君瑞诵读的郭沫若先生的诗篇《地球，我的母亲》。 地球，我的母亲，郭沫若。地球，我的母亲，天已黎明了，你把你怀中的儿来摇醒，我现在正在你的背上匍行。地球，我的母亲，你背负着我在这乐园中逍遥，你还在那海洋里面奏些音乐来安慰我的灵魂。地球，我的母亲，我过去现在未来，食的是你，衣的是你，住的是你，我要怎样才能够报答你的深恩？地球，我的母亲，从今后我不愿常在家中居住，我要常在这开阔的空气里面对于你表示我的孝心。地球，我的母亲，我羡慕你的孝子，那田地里的农人，他们是全人类的保姆，你时常地爱顾着他们。地球，我的母亲，我羡慕的是你的旁子，那炭坑里的工人，他们是全人类的普罗米修斯，你是时常地怀抱着他们。地球，我的母亲，我想除了农工而外，一切的人都是不孝的儿孙，我也是你不孝的子孙。地球，我的母亲，我羡慕那一切的草木，我的同胞，你的儿孙，他们自由的、自主的、随分的、健康的，享受着他们的复生。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人行百年传承佳酿，北京同仁堂新概念养生黄酒，同仁老酒。当阿胶遇上黄酒，健康养生更长久。同仁老酒。 您好，我是人保车险管家，上门为您办理验车，预计今天下午将车送还。 验车不用跑，交给人保全代劳，投人保直销车险，满额可享管家代办验车，省时又省心。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北五环仰山桥到上清桥的东向西方向车辆行驶缓慢，京藏高速进京方向西三旗桥到上清桥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 传说在千年之前，有一头凶猛的怪兽，名为饕餮。因为此怪兽能吞下万物，被封印在长城脚下。如今封印解除，饕餮再现京城，变身吃喝玩乐大搜索，欢闹晚高峰，吃掉不快，吃掉拥挤，吃掉无聊。来吧，一起加入饕餮一族，探寻吃的快乐。吃喝玩乐大搜索，饕餮晚高峰，现在开始。 各位好，欢迎收听吃喝玩乐大搜索。今天我们来给大家讲讲云南菜啊。今天给大家请来的还是大家熟悉也非常喜欢的我们的老朋友了，来自工贸技师学院的杨旭老师和刘志林老师。二位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 听众朋友大家好。孙涛你好。 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好。 哎，今天咱讲讲云南菜。云南菜又叫滇菜哈，这个云南呀，算是大家相对比较熟悉的一个 边陲 地区，是吧？ 对， 就是好像比起新疆啊、西藏啊，云南好像旅游开发的相对较早， 对， 而且名气呢好像也更大， 对， 是吧？ 对 对。 你就算是哪儿都没去过其他的地儿，好像一说丽江，大家好像也都十有八九都想去去，也都能去过，对吧？ 好些人都去过云南， 是吧？ 彩云之南嘛， 对， 是吧？ 而且那个在咱们北京有一阵儿，还有一股风，都好去大理啊，什么西双版纳啊买房子，是不是？你看，我就认识好几个人，他们我去大理的时候找他们玩，那一个小区就在大理那个当地。有一个挺贵的一个小区，但是在当地算贵啊，在咱北京就不算什么了。 对对对对， 这种小区里头住了有一半，他们说都是北京的。你看，然后西双版纳那边据说也有类似的情况，这说明咱们北京的朋友对于云南还是非常熟悉的，是不是杨老师？作为在云南有产业的人，您说说。 云南我还真没产业，但是我。去年吧，这是说去年，今年寒假刚过哈。 嗯， 这个去年寒假我去的云南。 你好像老去云南是不是？去过好几回了。 我去，真是去云南，确实去了好几回了啊。从我第一次去啊，应该是2000年。 嗯， 2000年去的云南，第一次去，然后呢，就是一般是隔个两三年我就得去一趟。 嗯 啊，这个因为 什么？ 觉得那地方好像老待不够。 哦。 这个2000年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正好赶上他那个叫世博会吧， 嗯， 正好那世博园， 嗯， 刚完事儿完，去我的一个朋友嘛，他就在世博园边上， 嗯， 然后我们就去那个世博园里头玩，确实给我感觉当时，哎呀，这说快20年了吧， 嗯， 2000年的时候， 对， 那时候北京城啊，尤其到这个 冬 天的时候啊， 灰不出出的是吧？ 没有点绿色 啊。 这个因为我去的时候正好赶上暑假，我们放假去，暑假去的那地方呢，北京的时候很热了，但是给我的感觉印象特别深啊，每天晚上8点钟肯定要下雨 哦， 第二天早上呢雨过天晴了 哦， 阳光明媚， 嗯， 哎呀，真是，我说这天儿，这天儿怎么那么好，那么仁义哈， 舒服 啊，白天你该出去玩的时候呢就晴天，晚上你回家了的， 先下点雨降降温， 哎，降降温，哎，你我还说，我说你们屋里怎么没空调？ 嗯， 我们不用空调， 哎， 空调装上白装。 对， 而且那草地啊，踩上以后啊，咱们那会儿北方的草啊，踩上感觉啊，扎脚， 不让你踩也是吧？ 啊， 咱北方几乎所有的公园都是写着什么小草青青，不要践踏，是吧？ 就是给人感觉就是特别扎的，很硌脚， 哎。 我第一回踩到那么软乎乎的，就像书上写的，像这个地毯一样的草坪。 哦， 哎，我觉得哎呀， 特别想打几个滚，踢几脚球。 对，我后来因为当时这个跟我爱人一块去的啊，我说我特别想在这个草坪上走一圈 啊， 而且说说你别那么讨厌烟了，是吧？ 嗯， 哎，确实第一次去云南给我印象非常的好，而且云南人民非常热情。 哎，刘老师对于云南的印象，刘老师去过多少回？ 我去过三回吧。 哦。 但是我去的都是一个地儿，好像都是昆明， 为什么？都是开会，都是工作， 对，都是工作， 没有好好的游玩一下。 大理反正也去了， 啊， 丽江反正也去了，嗯，但是好像那个 印象不深， 印象不深，但是感觉也挺好的。第一个呢，天很蓝， 哎， 第二个云很白， 哦， 第三个有一个小鸟，那小鸟叫什么呀？ 有一小鸟。 是那个海鸥吧？ 啊， 那个就是海埂那个。海埂那个 是海鸥吧？那个 海埂好像是海鸥吧？ 对， 反正是个什么鸥，是个什么鸥。完了那次正好我是跟刘老师我们俩一块儿去，那次好像是冬天吧？ 对，冬天 头春节马上要赶上春运了，春运的前一天我们坐了火车去，而且火车当时还没提速。 哦，那得坐多长时间到那？ 44个小时 。44个小时吧。 这现在的人都无法想象啊，坐40多个小时。 这个是 没两年就。 哎，有几年，有得五六年了吧，差不多有五六年了， 是吗？ 得有五六年。 为什么选择？大家现在都是飞过去，我说选择这 是 四十多个小时坐过去的，真是太。 人家出差是有规格的。 明白了。 这个就是刚才说2000年的时候啊，我那个有一个朋友去坐，也是坐火车去云南，当时是坐了是56个小时吧，50多个小时，反正就是50-60个小时吧。 哦。每个小时想一个民族， 反正确实 想一遍到了。 当时我送了他，我从西站送的他， 嗯， 我从西站送他去2000年的时候去。后来完了，我跟刘老师说，我说咱们应该觉得知足吧，火车提速过了。 哎，你看，我还 但是现在你要坐火车去， 快了， 又快了。 又快了 又快，好像30多个小时了， 那也还是很长。 不是，但是我觉得这个就对于我来说，因为那当时我们坐完40多个小时以后下车啊，真是啊，这是腿软了， 真是腿都肿了。我跟你说， 肿倒不至于啊，肿因为都是卧铺嘛，实在不行床上卧着去了 啊。 但是这个踩在地上，因为他一直不下车呀，咣当咣咣当咣的 啊， 这个踩上地以后确实腿是软的。 哎呦，反正 走几步得。 对，你看大家对于云南啊，就是我们这老。老中青三代的都对于云南感情很深。刚才二位老师也说，可能要坐火车40个小时。我还见过开车去的呢，是吧？那开车时间就更长了。对于杨旭老师这样对自驾特别有瘾的人，对吧？ 我这自驾还是就真 开车去云南呀啊！我就说在云南，在那个大理住的那个老哥，从云南开到北京，再从北京开到云南。 我去年去云南啊，去大理，大理完了，后来完了，我就在丽江嘛，去大理，从丽江我去泸沽湖， 嗯， 完了正好也是就是一个当地嘛，就是包了个车，本来啊我就想当地租一车， 嗯， 租一车，后来我 你自己敢开吗？ 我爱人说你别租了， 嗯， 说咱们这个地方也不熟，路你也不熟， 嗯， 后来本来我想有导航的哈， 嗯， 后来我要说你关键也路况不熟， 对， 是吧？说你就还是咱们就连司机带车哈，就在当地租一个吧， 嗯，对。 等于我就租一个车，就是到这个 泸沽湖啊， 哥们儿开了7个小时， 那已经算挺快了， 7个半小时。 嗯， 我问他，我说你多长时间打一往返啊？他说我去7个半小时，回来大概得8个小时左右。 嗯， 啊， 这还是天气好的情况下。 是是是，这而且这路况，他说在头些日子，说是上个礼拜你们来这路还塌方呢。 对， 上礼拜刚把路修好，刚通车。 经常的。 啊，那条路刚塌方。 嗯， 完了后来说，我说7个小时，我说成吗？那么远哈，其实我看，其实看地图真是没多远。 对， 但是后来完了，哥们儿开完车 非常难走啊。 我开完车以后，路啊还行，都是柏油路。 嗯， 但是那弯儿啊，你要不知道， 我说的就是这意思。你真不敢开， 你真不敢开， 就跟去西藏似的。给你一车你敢开吗？这边上就是悬崖，就经常是那种。 完了就是我这个照了张照片，就走完一段路以后我回头照了一张照片 啊 真是就是这么着 S 弯。 对， 真是就是这么着下来的。 嗯， 哎呀，这张照片后来我还特意放到我手机里头。 嗯，时刻提醒自己生命诚可贵，是吧？ 时不常我还显摆一下，我看见没有，我走过这种路，虽然不是我开的。 哦， 哎，但是 但是这路确实非常险。 嗯 啊，就是虽然说这个，但是我就是2000年的时候我就想去泸沽湖。 嗯， 后来因为当地有朋友嘛，后来说建议说正好我们暑假去的，说你别去了，说那个路啊路况非常差， 嗯， 老经常的塌方。 对， 而且呢就 是、一下雨就塌。 对对对对，说就是建议你别去了，说咱为了安全哈。 嗯， 这么多年我去云南这么多次， 嗯， 就没有去过泸沽湖， 这回终于 就是去年我在冬天去的时候，就是正月16到了云南嘛。到了昆明机场嘛， 完成了心愿， 真是啊！丽江，我就从丽江下的飞机， 嗯 啊，终于就是完达成了我这个10多年的一个心愿， 你看 小小的愿望，真不容易， 真是不容易哈！ 但是景色确实非常好， 大家过去去一趟云南不容易，现在呢变得相对容易，而且呢机票也便宜了， 对， 包括路也好、啊， 对，不光就是说咱们说去这个大理去昆明这个昆明机场，原来咱都是直接就是去昆明的， 对、 现在大理啊、丽江啊，包括版纳 全有机场， 都有机场， 很方便， 对，很方便。原来只是说咱们到昆明以后啊再转机， 嗯， 现在呢就是有北京有直飞的了， 对，所以你看。对于咱们北京的朋友，对于云南的了解就更近了一步。大家对于云南的美食就更加直观了。过去好像一想起云南，大家能想起过桥米线，是不是云南的杨旭老师？ 对， 是吧？ 对 啊，再想起来 汽锅鸡， 汽锅鸡啊、 嗯。 但是好像也就你要是前些年，大家对于云南的可能也就是个过桥米线，对于普通人来说吧。 对对对， 是吧？ 完了这两年呢，还有什么玫瑰饼？ 哎。 玫瑰饼还有这个云腿月饼， 对对对，你看这两年大家都熟悉，所以到当地吃的人也就越来越多了。但是咱们过去老说一句话叫边地无大菜，刘老师这句话到云南这儿适不适用？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您现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云南菜。但是咱们过去老说一句话叫边地无大菜，刘老师这句话到云南这儿适不适用？ 对，确实适用。就是过去讲啊，你看人家专门研究就历史上的那个云南的那个昆明，按说是最发达的了，在云南、 嗯、 但是人家都说当年的昆明都没有大菜、 哎、 都是以小吃为主的。 对， 像你说的就是米线啊、 哎、 饵块啊 啊， 就是都是这种小吃。 对， 而真就没大菜，就是只是什么呢，今天我们看有好多菌类特别贵、 哎、 以为是大菜。 对， 但当年真不是大菜， 在价钱上构成了大菜。 不是，这为什么说这菌类在北京那边贵呢？ 嗯， 因为它主要是一个运输成本的问题。 哎， 它在当地啊出来以后，它就是人当地人给刨出来以后，你看像咱们说松茸，咱们节目里老说这松茸，我一直就说， 嗯， 咱们北京还说这碳烤松茸是一个高大上 奢侈的品种， 奢侈的。 嗯， 人当地人刨出来松茸就拿根树枝点把火，当时烤吧烤吧， 就跟咱们在这个季节上树上撸点鱼馅的意思差不多，是吧？ 因为这松茸这东西它没法保存， 嗯， 它只是说这个出来以后到这个昆明啊这些地方，它有设备也好，有这个条件，它能给你烘干， 嗯， 它能给你烘干。你看像那年咱们去，那年你去跟人去了，去趟云南，我们去云南的时候去那个叫。那是香格里拉吧，就是那个自然保护区那块、 嗯、 在那门口我就看当地的是那个当地人吧， 嗯， 就拿着一个筐啊，里头大概得有四五个那个松茸， 嗯， 那松茸大概多长啊，大概得有核桃这么粗， 嗯， 就一个咱们普通的吃的核桃、啊、那么憨，长呢大概就是多半根筷子那么长，大概就是15厘米左右长 啊、哦、 这要在北京这一根松茸得多少钱啊， 嗯。 我当时看见东西鲜的啊，鲜的啊，因为这是鲜的还带着土呢。 嗯、 我问了那个老先生老当地老农吧 啊、哦， 我问他，我说您这个多钱？咬了半天后槽牙、 嗯， 你才跟我说多钱、啊？ 你说5块，20， 15块钱你都拿走 哦，都拿走， 得有4-5根。 我的天哪， 得有4-5根， 是不是偷偷回家乐了一星期？ 不是，因为那我们刚到那景区门口啊， 嗯， 得到那里头再去那个 转一会儿， 转一圈，这得一天。 你没买？ 没，我没买。 嗯， 因为你这东西买完了以后啊，你这东西就糟的了。我觉得 咔哧咔哧就嚼了呀。 我觉得首先当一个厨师啊，你首先得尊重食材。 哦， 就是我老说这个学生做菜的时候，这鱼啊你会做，你给我做。 嗯， 你不会做呀。你别做， 你对不起这条鱼长这么大。 对，你真对不起这条鱼。 嗯， 是吧？你真对不起这条鱼。这同样就是这东西，就是这东西呢，你要能处理的好，有条件处理，我就一定认认真真处理它。 嗯， 我没有条件，那我索性我不弄它。 哦， 因为当时我是那一天早上起来，我们刚到那儿， 刚去， 九点吧， 要是晚上回来了，你就果断拿下， 我就给他拿走了， 是吧？ 拿走以后，完了最起码我能到酒店呀、 啊， 或者找个地方给烘干了。 嗯， 因为这东西你一捂， 对， 没法要了。 对， 嗯，所以这个当时我这也是 不烘干，直接刺身，蘸点酱油就吃了。 当时没有这条件，确实没有这条件。啊，你出去旅游嘛，你也得有这个条件所限， 哎， 嗯，所以这个， 但是就是客观的印证说，在当地 对 非常便宜， 对。 但是我想问那个杨老师一个问题啊，就是你看咱们刚才说边地无大菜，刘老师说，你看他那价钱现在够得上大菜了， 嗯， 那你们这个厨师界对于大菜怎么定义这个大菜啊？到底是 好些人认为啊，就是说这东西啊，名贵了，稀少了。可能呢就是一个大菜， 就是价值得高， 对，价格高 啊。 但是呢有的时候呢咱就说了，可能平平常常的原料，你呢就是给它经过加工以后吧，我们叫粗料细作， 嗯， 经过你厨师的技艺给它加工以后，那它价值又提高了， 嗯， 那么要不然就包含了一个原料的价值，再有一个厨师的你的工艺在里头， 嗯， 最起码这两样里头你得包含一个，你才能称之为大菜。 就是、名贵的材料要么是高超的技艺，刘老师是不是得这么说？ 对，因为那个过去中国人你看他说名贵原料怎么定的，就是八珍嘛， 嗯， 就是你看凡是列上八珍的原料基本都能拿这种原料 做 大 菜啊、哦、对。 完了以后呢，但是这种好多人你发现没有，拿来原料以后他好多人一般厨师没见过， 不 知道怎么做了，所以这里边就含有那个技术含量了 啊、哦、 他是这个状态。那个刚才说了，就是说云南之所以就是说你看咱们老说第九大菜系、哦、云南曾经提出过我要成为第九大菜系、嗯、 所有人都提出过是吧是吧 对，但是云南为什么人家能提出来，你看刚才说了，说山比较险峻啊、 哎、 比较高，你看过去说了云南属于什么叫云贵高原， 对， 这是第一个，就是说山上有货， 嗯， 第二个呢就是说什么呀，珠江水系的数条大流都从它经过， 哎，是， 所以呢，人家有水， 有山有水， 有山有水，而且呢，它那关键是什么呀？就是你看有一阵儿照那个云南有一个特别好的地儿，就是什么呀？就有一个梯田， 哎， 那个梯田是特别的漂亮， 纳西族梯田是叫纳西族吧？ 对对对对， 有一个特别美的梯田， 对， 对 对， 特别美梯田，所以你看，就是说明什么问题？当地特别适合农耕， 嗯、 还有就是林业和林副业的这种发展， 嗯， 所以呢。过去讲说那个云南那个气候特别好，你看原来我小时候就知道昆明怎么好，四季如春， 哎， 你看见没有， 还真是 气候好。 我有一大高中同学啊，就是考大学的时候考到了昆明，然后他回来以后跟我们说我在那儿啊就买一类衣服就行了，就买衬衫，他说别的衣服啊不用买，你是多厚的多薄的都不用，说这衬衫往那儿一买，你这一个学期俩学期永远穿得着不用换，就说明人那边真是舒服， 对， 是吧、 就是、对啊，所以你看人家讲气候的时候叫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你听着没、 哎、 嗯，第一个暖和，第二个还湿润， 嗯， 所以特别适合什么呀，就是待着好多人在那儿生存，所以、 嗯、 就跟你说好多北京人为什么在那儿买房啊，第一个休闲，第二个舒服， 嗯， 但是他那气候变化也挺大的，就跟你说了一会儿下雨， 对， 一会儿晴天， 嗯，一片云彩云，一片云彩云， 所以他经常也说那个有山的时候他这么着，一山分四季， 哎， 就跟你说， 对， 你是不是看能看见雪山， 对对对 对, 对， 所以呢叫做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就跟你说、 哎、 这块还下雨呢，一会儿彩虹出来了、 嗯、还真是， 是真是确实是这样，你看我去就是去年咱们说去这个云南， 嗯， 去那个点苍山， 嗯， 苍山上他这个作为大索道上去就能见着雪， 嗯， 你看最丽江 对 玉龙雪山， 嗯， 是吧，玉龙雪山，完了你带玉龙雪山下来以后呢，你再顺着这个再走的话，有时候你就看着前面这一片云彩底下就长了毛似的， 嗯， 那就是后来我们那老用 毛似的，您这形容 就 这么美的事儿被您说的 往下这个 跌拜似的好好去重新形容一次来， 那还是跟长了毛似的哎，云在黑的，它往下下雨的时候 啊， 你看着它就跟长着毛似的， 长毛， 雾气腾腾的吧？ 啊， 雾气腾腾的。那么这个时候，这看着这就是有雨，但是你这边呢，可能就是晴天。 嗯、 你看我那个有一张照片，就是那 崇圣三塔， 嗯， 后边那个阳光出来， 嗯， 那就是刚下完雨，晚上从西一太阳照过来的时候， 嗯， 从塔后边出来，那云彩的层次打出来非常好看。 我跟你说，我见过在云南啊， 嗯， 见过比您这还厉害的 啊， 嗯！就像刚才刘老师说的，那个阴晴不定，一块有雨，一块有雨，一块没雨 啊， 嗯。我曾经见过，就这在街，这街啊，这小街啊，可没 这条街上有雨，那条街上 这条街上就是太阳，那条街哗哗就下，但是它的可能就是那一片云才有雨。 对对，就是 我的天哪！我当时看觉得原来那都是偶像剧里的情景，是吧？说这人得多背啊，是吧？那就他走哪儿那下雨，不是在那边真有这情况，你就眼看着。你站这边，他站那边，他那边就打着伞的，你这边就阳光。我觉得这太有意思了，是吧，刘老师？ 对，所以呢，估计讲啊，说他天气好，所以叫做生机盎然。 嗯， 完了后物种奇多。 哎，还真是。 你给我估计讲说那个云南，那你说能不能成菜系啊？人家说了，我能成，凭什么能成？我原料丰富。 也真是，这真是有货，人家。 对， 啊，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这里是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孙涛。接下来呢是小段的广告，广告过后咱们接着讲云南菜。 感觉对了，我要出发，用我自己的步伐， 却被误认为绑匪，你会如何自救？开心麻花经典舞台剧《乌龙山伯爵》上演1000万美金引发的爆笑复仇故事。5月11至13日，北京展览馆剧场。登录开心麻花官网或关注微信，可享独家套票优惠。 夏天到，游玩巧，阳光晒，真烦躁。别担心，来宝岛太阳镜已备好，潮流款，抢先尝。太阳镜，近视戴，偏光镜，变色镜，实惠多，折扣好。 全场太阳镜5折起。 宝岛眼镜公司。 北京欢乐谷47甜品王国4月29日全新开放，10亿巨资打造14大甜蜜游乐，这是我们的甜蜜空间。我是彩虹姐姐，跟我一起开启甜蜜之旅吧。 喜欢一种声音，是夏季微风吹动青草的声音；喜欢一种美景，是夏日雨后显现的青色彩虹。

其实也是就是因为在当地每次去的时候都会发现我没吃过的东西。 嗯， 这个也可能是在当地就是一个很常见的东西了 啊， 很普通的东西。但是作为咱们来说，就是北方人来说啊，这个见的还是少。 嗯， 所以我觉得还是行万里路，读万卷书。 嗯， 这个你有时候你去每次去，你能发现新的东西。 逛全世界各地的菜市场是吧？ 对，确实真是。你每次我去当地啊，都是要去当地的菜市场的。 哎， 去完当地菜市场以后啊，确实是有好些东西你是不认识的。 哎， 不是说因为我是厨师，我是老师啊，我认识的多。确实好些东西你是认不全的。 嗯， 你有时候你得到当地来问那卖菜的阿姨，您这是什么呀？ 对， 这是怎么做呀？ 嗯， 真是这样。 嗯 啊，您像咱们说，就是说刚才说这个植物性原料蘑菇这东西， 太多了。 这去云南这么多次，我就觉得我没有把他们当地的蘑菇吃全过 啊。对，你也不可能吃全，我觉得 确实 本地人也可能吃不全的 啊。这个，所以我说还是继续去吧， 啊、 继续吃吧。 哎，原料非常丰富。 对，一个植物物种丰富，另外一个，你看那过去云南有几种药也特别丰富 哦， 所以 云南白药 啊，对， 三七 啊，对啊，所以你看那个过去做云南菜有好多，人家是不是加天麻？ 天麻、哦、对，天麻、嗯、三七、嗯、 是不是都在那个菜里边能看见？ 嗯， 为什么呀？他就是说云南光中草药就2000多种， 哎， 所以过去咱们中人叫医食同源， 嗯， 所以你看见就能看见它的。药的痕迹也在菜里边出现、 嗯、 另外呢云南的花卉特别多、哎、你看 是 花卉市场特丰富、 啊、 所以就跟刚才说了是不是吃着玫瑰饼了 对 对啊说明什么呀就是云南食花人家也能成为宴席 哎 就跟你说现在能不能就跟云南人说我要开发高等宴席、 嗯、 那么我的花宴其中 鲜花宴 鲜花宴就是人家的强项 哎，人家花儿真是多啊！随便走的街上就是漂亮，是吧？ 对， 颜色还特丰富。 对，另外还有一个呢，我虫还特别多。 哎、对，植物多嘛，虫就多。 对，所以你看，人家还专门有，就是食虫的是人家特点。 哎， 完了，人家是不是有虫宴？ 嗯， 对，你就能看见。另外呢，他就是说，刚才说了，那鸟你都搞不清叫什么了，这不是海鸥是吗？叫鸥类是吗？ 我记得好像是个， 反正长得像海鸥， 海鸥，反正是一个鸥类这种的。 哦、鸟类就800多种，你是确实不，这不全是。 还能弄个全鸟宴，您这意思是吧？ 对，当然有可能那个 有的是保护动物， 有保护动物咱就不吃了。 嗯、 但是人如果人工能够繁殖的， 嗯， 是不是能够饲养的？那你确实就能吃了。 对，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有人说了，那我不靠海边，但是它淡水鱼它也挺多 啊。对， 淡水鱼它说有那个300多种，而且它的鱼特别有什么呀？特别有特点，好多鱼啊，你还真不知道叫什么名。 嗯， 比如有几个有特点的，比如抗浪鱼， 嗯， 什么公鱼， 嗯， 什么富列鱼、 嗯， 你都不知道啊？ 对， 这在咱们这边其实 没见过， 没见过。其实后来你一研究啊，好多都是鲤科鱼类、 哎， 但是这鲤科你没见过， 变 种了，吃过鲤鱼你没见过。 嗯，对。 所以呢，后来我说了，它有很多，所以它叫做动物王国、植物王国，都在云南。 嗯， 所以人家成为那个什么，就是菜系，它是有道理的。只是说它当年啊，经济没那么发达，没那么开发。如果今天稍稍有效的开发，人就能在饮食上名列前茅。 嗯， 另外还有一个什么呀？人饮食上确实有特点。就过去咱们一谈饮食就谈什么呀？就是凭什么你这菜系能立得住啊？是不是你得说我得有悠久的历史？ 对， 是吧？那人家一谈历史的时候，人也说，为什么叫滇菜呀、啊？ 嗯， 古滇国呀、啊。 嗯， 古滇国你想那也是春秋战国时期就有的了。 嗯， 完了后呢，另外一个在那个唐宋时期，咱们一说就是大理国。 对， 你看《天龙八部》老说大理国， 神剑 是吧？当年人家很厉害的。 对， 也不是。那要按现在说，也不是怂人。 大理段氏， 对，也不是怂人 啊。 当年也是很辉煌的。 嗯。 再有一个呢，后来特别到了那个元明时期，这个大变动的时期，大变动的时期，比如说人家那个元朝去了，去了以后带来了，比如说草原文明，什么中原文明，人都带过去了。另外一个，特别是明朝，明朝的时候，把好多中土大姓。实际上都移居到什么呀？都移居到云南那生存去了。 嗯， 所以你看那个过去一看，云南那块有好多有钱人， 嗯， 有闲人。你说哟，云南这个边远地区怎么会有这么多这种人呀、啊？ 嗯， 中原来的。 对， 所以你看他还有就是中原 有闲文化，有闲文化都在那儿，都能看得见。 就跟我说，咱们现在好多北京的朋友都在那边买别墅。 对呀、啊，你今天你发现没有？那你说今天是不是很多北京有钱有闲人在那儿待着？ 哎、是 不是说今天是这样、 啊， 历史就是这样。 哦， 所以它是有道理的。 所以现在人。大家并没有太大的长进啊，都是跟人古人学的。 对呀、啊，所以后来我说了，当时人家那个地方是很好的。 嗯， 那么过去讲啊，就是说我们前面讲了，说一提到那个云南，说吃什么呀？老提米线， 嗯， 是不是老提饵块？但是你看这些东西都是什么的制品啊？ 嗯， 其实都是米的制品。那么这个就是相当于研究什么呀？就是原来的那个。古云南就是相当于是那个滇国，滇国呢有人研究他们这个系列是什么呀，就是百越族的系列。 嗯， 百越族的那个他们是吃什么东西呢？他们是以稻米文化为主的，所以呢当地人的强项就是什么呀，就是以大米为主的食物、 哎、对各种食物， 各种食物在当地都特别发达。所以呢后来有人研究啊，就是包括你看讲就是中国最早的野稻，就野生稻米。 嗯， 你看一般就一提就是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 嗯， 另外一个他认为就是云南当时那个野生的稻米也是很早的，就是最少最少有3000多年历史。 嗯， 所以他那个什么呢，造成就是后来你看那个过去史记石货列传也描写了，就是说当地人是什么状态呢，也是饭稻耕鱼。你一看跟楚 鱼米之乡 啊，你一看跟那个楚国文化是一样的， 嗯， 就是说明当时也没有那么落后啊， 嗯， 这是一个，就是稻米文化，稻米文化造就了什么呢？其实造就了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饮食，都是以大米为主的这种状态。另外呢，他过去说了，滇池这个地方，咱们一去，哎，说到哪玩儿，就说到滇池、嗯， 对， 滇池这个地方就是新石器时代。当时就有什么呢，就是那个出土文物里边那个遗址里边有什么呀，叫做贝丘， 嗯， 就是扇贝的那个贝， 嗯， 那个贝丘说明什么呀，就是包括什么螺丝啊，就是这些类的当时吃的很多， 哦，说明那儿原来有海， 对，就是起码就是 有水， 有水 啊， 而且这个水是不是小水，是大水、 啊、 是不是有海，这个喀斯特地貌那个大概能决定当年是不是多少年万年以前 曾经沧海变桑田了， 对， 是吧？ 对，但是起码那个滇池它是肯定有水的， 嗯， 有水呢就有那个相当于我们今天说的那个贝类里边比如螺呀什么的、 嗯、 这一系列的，而且当时它那个堆积物，就当时说这个螺类能堆多高啊，当时那个堆积物有9米多高， 哎呀， 你就相当于人吃了多少剩下那螺丝，就壳剩了多少、 哦， 就通过这个你能看出什么呀？就是 水域非常大， 对， 是啊， 叫喜食异物。所以你看那个今天你还能到云南，你还能吃到，比如说那个云南现在有名的，比如说酸辣那个螺黄， 嗯， 就今天你都能看见这个菜，就为什么呀？在历史上。它这个东西就存在， 你古代就好吃这个，嗯， 对，而且这过去你看那个历史上记载，比如像那个《博物志》，他当时总结啊，食水产物以什么呢？以蛤、螺，然后蚌为真味儿，不觉腥臊，就是什么意思、 嗯？ 当地人不觉得这个，就跟你说有，哎， 不觉有异味 啊。中原人还觉得，呀，这个东西异味太大， 嗯， 完后人家一觉得这个。感觉是特别美食， 觉得是异香， 啊、 是不是异味儿， 没错。所以后来人说了，古滇人就有这种食俗， 嗯， 就是一直延续到今天，你都能看见他们在吃这种东西。另外呢，还有一个呢，就是当时不有那个滇王那个墓吗？滇王那墓上，他当时那个，因为有人研究啊，就是古滇国的那个文字啊，好像并没有什么留下来，就当地的文字。 嗯， 但是呢，他那个图案是有的。 对，他们少数民族有好多文字。 对， 嗯， 完了后呢，他那个考古里边就是什么呢？他说那里边都摆什么东西啊？比如说，就跟那祭祀似的。 嗯， 那中国古代祭祀，哎，跟咱中原有一个不同，就是什么？比如说咱们是牛、羊、猪、犬、鸡， 嗯， 有五畜。 对， 人家呢是牛、羊、猪、狗。鼠 吃老鼠， 吃老鼠，所以呢，后来我说了，就是一个是大米有特点， 嗯， 另外第二个呢就是异味儿， 嗯， 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中原不太吃的， 嗯， 他吃了， 敢弄人家， 对，就是敢弄，所以人当时就有食鼠的之俗， 哎，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100公里有多远？在北京，二环路全长 32.7 公里，三环路全长48公里，四环路 65.3 公里，五环路99公里。人保直修车险送你100公里，即日起投保车损险就可以享受100公里免费拖车、送油、搭电、更换轮胎等车辆故障救援服务了。投保满额还有洗车、保养、验车、喷漆等更多服务。人保直修车险， 400-1234567。 您现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云南菜。 另外还有一个呢，它体现说当时那个就是古代的那个民族里边有一什么，就是老提，就是云南有那个，包括你看那个诸葛亮说的，就那铜鼓，就少数民族不是敲鼓， 对对对， 那个铜鼓呢不仅是能敲出响声，其实是一个什么呢，叫做重要的炊具。 对，人家那边那个铜的锅呀、什么的非常多。 对，完了过就是这边能打鼓，完了过这边倒过来就是相当于是一锅嘛、就相当于是一釜 啊。真的呀。 啊，那个我所以你看经常有一个他说用这个铜鼓来什么呀，叫做吹，不是我们那个炊事员的吹。那个现在我们北京不有一个地儿玩叫窜底下。 对。 就那个窜。 嗯。 那个窜是什么呀，是一种加热的那种。你看窜有一种指的就是一种铜的那个锅、有一种现在有人就指的什么呀，叫做那个做菜的方法，既是锅又是做菜的方法，就这个窜底下这个窜字、挺难写的啊，它叫铜锅炊窜。那么当时就是什么呀，就是翻译过来就是当地人已经能拿到这种铜的这种相当于我们的釜或者锅，来进行什么呀，进行加热，做起码能做什么呀，就是各种的羹类， 对，火锅也能做的， 对，相当于对，就涮涮一类的。再有一个呢，就是说我们现在说了，你光有了吹哪行啊？是不是还得有调味儿？你看那过去有那个调味儿，那么历史上就是当时讲那个就是滇池这个地方有什么呀？有盐池田鱼，什么意思啊？就是有盐池，就说明当地人有盐， 有盐。 有盐有什么问题，就是人家烹饪先进， 有味儿。 是中国古代开始做羹的时候是无味之羹，后来才做的是有味之羹。那你有味之羹是不是你得有盐？ 对， 人家滇池说了我这儿有盐。 哦，人家这菜一直都有灵魂。 对，所以人家说了，就是我的调味当年也是很早的。翻译过来就是什么呢，就是人家的烹饪还是很先进的。这种状态。另外呢还有一个呢，就是过去我们老说说那儿有鱼，那你怎么能证明有鱼呢？他说是当地人就有一种习惯，就是滇国的，就是在青铜器上刻了很多的比如说鱼啊， 鱼的纹， 虾呀、 哦、 什么那个蚌啊，还有那个蛙类的那个纹路啊，都在上面有、 哦、 所以后来人家说了，那么就是他们不仅是吃稻米的，而且关键是吃水货的。 对，人家还十斤火锅是吧，还不是单独的一个啊。 啊，而且那个就是说说自古就有各种鱼类，所以你看他才有那个现在比如一提滇池有一种鱼叫做金线鱼，咱们这边肯定吃不着。 没有 没有。 是吧，还有一个就是什么那个抚仙湖的什么康朗鱼。所以呢后来说了云南的名鱼特别的多，所以有人研究就是云南其实做的菜里边鱼菜还是不少的。 对， 这是云南那个特点，就是古代就留下这种痕迹了。另外一个呢，我们现在一提到云南菜啊，他经常讲这么几个，第一个前面我们不说了吗，烹饪原料丰富。那么烹饪原料丰富他说有什么呢，比如说一个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种鱼类，另外呢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提到的各种什么呀，就是粮食，就是米类它是比较先进的。再一个呢刚才我们提到的这种菌类，就跟你说了你菌类你认不全。 对 啊，另外呢还有我们现在一提的就是火腿，三大火腿人那有一 占一个 云腿、 人那是一腿。 嗯， 另外呢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那个乳制品， 哎， 你看那我们就是 乳扇， 乳扇， 嗯， 人家是先进的， 嗯， 所以你通过那个原料来看， 当地的原料比较丰富，而且当地的原料你发现没有，它是很有特点的。 哎， 关键不仅是丰富，关键是有特点。 嗯， 另外呢，人家不仅是有米，另外呢兼有，因为它不同地区兼有，比如有些地区是小麦的， 嗯， 另外还有后来因为玉米也进到中国了，什么那土豆也进到中国了，所以呢当地都有那个种植。 哦 啊，另外呢还有好多，就是关键是什么呀，就是有些少数民族把它当为主要的粮食作物来种植的。嗯，所以当地呢，再有一个呢就是什么呀，当地有一些东西啊，比如说有特点的，你看当地的竹子特别多。 哎， 所以你看利用竹子来烹饪是不是人的强项。 嗯， 芭蕉叶，人家利用芭蕉叶来烹调， 嗯， 是人的强项。另外呢还有一个那个利用什么呢，利用荷叶包饭是人的强项。 嗯， 所以后来有些人研究啊，就是虽然当地看着因为它是并不是先进的代表，它是一个它本来是落后，但是人家呢就地取材就当餐具， 嗯， 反而成为当地的特产了。 对，而且你这个吧，你别地儿你还无法复制，对吧，一你没货，二你没有人家那文化，你确实不知道该怎么弄，对吧。 没错。 嗯， 另外还有一个，其实它一个特大的优势你知道在哪儿吗，就是因为云南的少数民族特别多。 哎， 过去传统的说法啊都说是当地加上汉民族一共有26个民族。 嗯， 就是少数民族有25个。 嗯， 那么每个少数民族你发现没有，少数民族有一个特点，就是饮食咱不说先进，是有特点。 对，都不太一样。 对，就是而且差异特大。嗯，尤其是你比如说你刚到云南，哎，比如说你去了傣族，你尝第一回尝它的味儿，哎呦特别有特点。 嗯， 而且每个民族都特别有特点。 哎， 所以呢那么什么呀，就是形成它烹饪的那个特色了，反正。 嗯， 这是它的一个。所以后来人家总结说这个云南菜啊，说有什么好处呢，说一个就是选料广，就是我选料多呀。 嗯， 另外一个呢我那个有什么东西啊，一个是山珍，就跟你说了。 嗯， 菌类。 对， 另外一个就是水仙。 嗯， 再一个就是口味上，他就认为啊，你看云南种的辣椒也特别多，你看云贵川其实都有这特点，都有辣椒，但是虽然都赶不上四川那么辣。 嗯， 但是人家那个辣椒的应用是不是也有它的特点。 对， 实际上它有点是什么呀，就是偏向于那种鲜辣， 鲜辣 小米辣。 啊，对，鲜辣的。 云南的辣椒是鲜辣。 嗯， 对。另外呢，云南那种好多少数民族，你发现没有？就是你看落后地区有一特点，吃不起醋，但他玩得起酸。 啊，嗯， 哦， 嗯， 对。他问题就是我玩不起，买不起醋，但我会自然发酵。 对，乳酸菌。 对，所以他把大量的那个酸也引到他的那个饮食当中去。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本时段由人保直修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广告：发现目标，车辆坠入深沟，司机伤势不明，我们正准备降落。 医院已经联系好，随时抢救。 危机时刻，分秒必争。中国人保现已全面升级直升机救援服务，投保车险符合条件，即送直升机救援服务，快速到达指定地点，配备专业医疗团队，为生命开辟绿色通道。还有全国范围无限次道路救援，地空协同。放心保障，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这里是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孙涛。接下来呢是小段的广告，广告过后咱们接着讲云南菜。 在爱的幸福国度，你就是我唯一，我唯一爱的就是你。耶耶，我真的爱的就是你。失去才会懂得珍惜，但我珍惜你。伤越痛就是爱越深，我不相信你和我同时停止呼吸，每一次我们靠近，你让我忘了困惑，忘了所有烦心。我把你紧紧拥入怀里，捧你在我手心，谁叫我真的爱的就是你。

日夜磅礴。在欢度节日愉快的时刻，祝你岁岁平安，天天快乐。在欢度节日愉快的时刻，祝愿家幸福，人人快乐。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旺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京城黄金珠宝首饰哪里买？购金天堂中国黄金旗舰店等你来。黄金钻石翡翠财宝，品质优，款式全，价格低，安定门外蒋改口路西100米，中国黄金值得信赖。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酷暑天，三次晒猫眼，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叫上他拉班，手里把小扇，就等老爷儿下马铃儿出去找两块儿，童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桌边开着花匣子儿，夏天自由大的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半耳边儿。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下午5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本市扩散条件较好，在西北气流的控制之下，天气晴为主，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明天白天本市依然是晴天，紫外线照射强度很强，外出要注意防晒。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4度，最大相对湿度75%。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兼4级，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2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关注一下明天的生活气象指数。明天早晨是晴天，晨练指数为2，较适宜大家户外晨练。明天白天的气温有所回升，穿衣气象指数是5，适宜穿单衣类服装。明天白天光照条件好，紫外线气象指数为5，紫外线照射强度很强。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气养血就用同仁乌鸡白凤丸。同仁乌鸡白凤丸治疗女性气血两虚引起的月经不调、行经腹痛等症。 30又30， 干嘛呢？ 去年洗车花了1000多， 没买人保直销车险吧？ 投人保直销车险，满额就送全年免费洗车，一周洗一次，一年能洗50次，全北京车主都在抢。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东三环亮马桥到胡家楼桥的北向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东五环环铁桥到大黄庄桥的北向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传说在千年之前，有一头凶猛的怪兽，名为饕餮。因为此怪兽能吞下万物，被封印在长城脚下。如今封印解除，饕餮再现京城，变身吃喝玩乐大搜索，欢闹晚高峰，吃掉不快，吃掉拥挤，吃掉无聊。来吧，一起加入饕餮一族，探寻吃的快乐。吃喝玩乐大搜索，饕餮晚高峰现在开始。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老公，这么着急干嘛去？ 老板突然来电话，让我马上去汇笔钱。 银行周末也能办理单位业务吗？你不会是找借口出去玩吧？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我们公司用的是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可在任意银联标识 ATM 机上取现转账，真正实现7x24小时结算，还支持银联 POS 消费。 这么给力，我也要推荐给我单位的会计。 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方便就用它。详询建行95533。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各位好，欢迎收听吃喝玩乐大搜索。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请来的是来自工贸技师学院的刘志林老师和杨旭老师，给大家一块讲讲云南菜。好，闲话不多说，咱马上开始这一节的节目。 云南菜啊，给人感觉好像反而这个比较清淡哈，因为这景色也好什么的，比较清淡什么的。其实呢，它其实是酸辣口味非常重， 暗藏杀机啊。 哎，对，而且这个辣确实不是一般的辣。 嗯， 你看，就是刚才咱们说好些这个辣椒的问题， 嗯， 还有他刚才说这个刘老师讲这个续肉， 嗯， 这个牛肉什么的，它好些过来以后要配蘸水的， 嗯， 那这蘸水呢就是辣椒， 对， 加上它这个当地的香葱啊， 嗯， 完大家汤啊一冲，热汤一冲， 对。 然后配着吃， 嗯， 哎，但是你如果要不配这个蘸水吃，咱们一般的咱们就是中原人啊，就是内陆的人啊，这味道啊有时候还是接受不了的， 嗯， 就刚才刘老师那句话叫怎么说来着，这个还要觉得它这味道美，就当地啊就是说觉得这个肉啊，嗯，要吃到它那个本味， 嗯， 但有时候咱们呢可能这味道呢是接受不了的， 嗯， 包括刚才咱们说的，就是刘老师讲的这个金线鱼， 嗯， 还有这个抚仙湖的这个抗浪鱼， 嗯， 就简单说一下啊，这个现在基本上见的很少了啊，基本上见的很少了。嗯，这个抗浪鱼呢，就是因为这迎着这个浪啊， 嗯， 这个逆浪而上， 哦， 就类似于咱们现在溪流里的这种原来我在石渡吃过这种鱼，就是白条， 哦哦哦， 比白条要大。也是这种锥形的，纺锥形的，锥形的，比白条大概就是10厘米左右长， 嗯， 稍微再大一点，12-13厘米长。 嗯， 哎，它是那种跟梭子形的似的。 嗯， 哎，所以因为抗浪鱼它要迎着浪往前走嘛。 哦， 因为这个它得的名，所以叫抗浪鱼。 哦， 哎，就是我说就属于一种类似于野生的一种小鱼。 您都吃过？ 我没吃过。 哎，这没吃过， 这真没吃过。 2000年就去了，都没吃过这鱼。 哎，这个它因为它这个特产嘛，它只在抚仙湖这一带有。 嗯 啊，因为这个抚仙湖呢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去过。 嗯， 完了下次有机会我就去，而且这鱼确实也挺贵的。 嗯，真的呀？啊， 真的挺贵的。 哎呀，您一说贵那我更吃不起来。 啊，确实是挺贵的。嗯，而且关键它是不好打。 哦， 它必须是得吃活的。 嗯， 我们当地朋友说呢，说这个你要吃啊，就是吃这鱼啊做成鱼汤。 哦， 就是打完以后活鱼放在水里头原汤给煮了。 哦哦哦， 煮成鱼汤完了 这么残忍。 完了这个别吃炸的 啊， 吃炸的呢很可能就是 死的 了。哎，因为炸的对鲜度要求啊 低 一些 啊。 另外抚仙湖呢还有一个特产就是当地的大青鱼， 嗯， 哎，也可以一起炖着吃，也非常好吃。 嗯 啊，这个刚才刘老师说这金线鱼呢是洱海的特产。 哦， 但是现在洱海呢见的也是少了， 嗯， 相对也少了，就是在抚仙湖啊还能见到， 嗯， 好，所以这个呢也是给大家就是简单的说两句吧， 哦， 因为是云南嘛，三大湖嘛，一个是抚仙湖，还有一个是这个洱海， 嗯， 那么还有这个滇池， 嗯， 那么这个呢金线鱼呢是滇池最多， 嗯， 啊，是以滇池是多的，完现在可能在抚仙湖还能见到， 嗯， 啊， 洱海是没有了。 洱海， 哎，特别少吧， 少了，很少了啊！滇池跟 海 已经很少了啊，因为它随着旅游的开发，这大船啊， 嗯， 你看我去年去这洱海，这大船啊，全是大船，狐狸岛 哦 哦，好些大船， 是吗？ 对，好些大船，它就是从大理的这个码头，完了从，这个， 开过来的呀。 对，海，它这叫海东， 嗯， 哎。哎，海西， 嗯， 从海西开到海东去，就是那个那小普陀那个岛上去， 哦， 让咱这岛绕一圈，完了那边对面那个镇子叫什么来着？我忘了，到那边去再回来转一圈再回来， 哦， 这个全程大概是2个多小时吧。 哦， 你这大船要开2个多小时也不近， 哎，我在那住的时候没看见有船。 那你可能住在一个小岔子里头。 哎，我住海边啊，当时 就是我也住海边啊，但是我看见我们就是天 最后一年能住海边，现在还没开呢那边。 对，现在还真没开呢。 对呀， 现在还真没开。 我是赶上他们贴封条的日子了都，我看着他们贴的封条。 我们反正我们去的时候，因为他们要修那个环湖的那个什么下水道还是什么， 啊、对，现在还没开呢， 是吧？完了，后来我说等你们修好了，我一定要再来一次，我一定要在海边上再住些日子。 好、哦， 非常好。 对对对，那景色非常美 啊！ 希望他们早日能合格， 让咱们去。 对对对对对对，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买红包到建行，金狗压岁岁岁旺，中国建设银行狗年压岁金隆重登场啦！999黄金打造，采用镭射彩印、日光变色油墨等国际前沿工艺，爱宠大机密的可爱形象，邀您共写关爱与陪伴爱的视频，好看又好玩。详询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各网点。 您现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云南菜。 云南因为地方比较大，它过去讲就是39万平方公里，所以每个地区呢它是有差异的。 嗯， 那么当地呢它是这么分的，一个就是滇西南，滇西南呢主要是什么，以那个稻米文化为主的， 嗯， 叫稻米文化食俗带。那么这里边主要包括什么，包括西双版纳，还一个就是德宏。那么这个地方有什么特点呢？你看那个都是比较热，你看西双版纳是一个相当于靠近热带地区，所以你发现没有，越热带地区你看越绿。 对， 所以后来说了，当地的一个最大特色就是绿色就是菜 啊， 是绿色的，好多都是菜， 感觉都能吃，是吧？这街上就 你看他当时介绍啊，有那个蕨菜梗，那么翻译过来就是蕨菜。 嗯， 那么你看过去讲那个蕨菜的时候，咱们一般北方的蕨菜都是旱蕨菜， 对， 他那边有那个南方有说水蕨菜 哦， 所以这个一般水蕨菜在咱们北方 没见过， 你很难吃的。 嗯， 另外一个呢，它不是有芭蕉吗？ 嗯， 那个芭蕉呢有芭蕉石，就是芭蕉结出的那个果实的那种东西，就芭蕉石。另外还有呢，就是包括我们的苦菜叶，那么野芹菜叶，还有一个呢就是变种的那个番茄，就跟你说了，现在你看那个小番茄特别多。 小番茄可不是变种，刘老师。 不是，现在的小番茄还有好多变种 啊！对， 你不信，你查出了新的番茄， 对对， 现在卖的多了， 那是很多。就是他们那个有一阵儿， 我知道有 老说他那个樱桃的西红柿 是原种的。 对，其实咱大的还没有人家那个年头多呢，小的是最古老的， 对，最古老的。但是你发现没有，那个里边，因为番茄不是中国货， 对， 进到中国以后，它做了很多小的变种，现在超市里又卖了很多小变种， 对，就各种颜色的， 是吧？ 有的那个味道也不一样，确实是现在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所以呢，后来说了，从香菜，你看那个过去那个咱们北方吃那香菜，就那个盐髓，你看和那个云南的盐髓是不一样的，人家叫大盐髓，长得都不一样。 对， 而且我没注意过， 对， 就是整个的叶都比咱大， 都大， 长得跟小芹菜似的。 哦，真的呀， 真的不一样。 我、哦、这个我真是 就跟咱们那个小号的芹菜似的。 我没注意过这个，我下回得注意注意。 嗯， 对， 尤其是看那个叶子梗还可能还好点。 对，它的叶比 大多了， 叶儿大。 对，所以呢，你看香菜人有一特点。另外一个呢，过去讲说为什么你不适应啊？因为那个云南有好多菜就叫臭菜 哦， 实际上就是腌的那个发酵那里边的。翻译过来就是那个有点腐败的那种味道， 嗯， 对。 但是人家就爱吃那个东西， 哎， 所以那个臭菜咱不适应。尤其我有一次吃过一次那个酸笋， 酸笋， 对，酸笋 广西那边也有， 是不是？就那种 臭乎臭乎的， 是一种臭。 对，酸笋啊。 完了，还有一个就是他们当地那边有一个叫水腌菜的， 嗯， 就类似于就是种刚才刘老师说绿叶菜， 嗯， 完了给发酵腌了，稍微有点这个。就是臭乎的味道、 哦、这个酸笋在广西 嗯、 哎、非常有名呀、啊、 是吧， 就是他们广西不是好吃粉吗， 对，酸笋粉。 哇，没有酸笋吃不下。他们那个广西人给我讲那句话说，你们不是老说英雄难过美人关吗，说我们广西讲美人难过酸野滩，是那个酸笋滩，说这必须得吃这个东西，说特别好吃，每次吃粉都得吃那个。哎，我后来也吃了一两回，我觉得还是挺开胃的， 对，因为这种东西是第一回你觉得不适应，吃两回你就上瘾。 哎，就跟咱们说那个去延庆说那个吃炸那个馒头片抹臭豆腐似的。 对, 对, 对， 一开始你觉得吓得慌，然后吃两回你就觉得每次都得 香啊 啊，是吧？就这 越嚼越香。 哎， 另外呢，还有一个呢，就是比如说像那个，因为它南方那个菠萝也比较多。 哦。 另外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那个胎青胎呀、啊， 嗯， 就是这个叫什么呀？叫藻类吧，就是这一类 苔藓， 苔藓 类 的， 对， 第 一，对， 嗯， 也是有特点的， 嗯， 所以呢，你看这些所有的东西，而且都是什么呀？就是纯天然，而且人家那边专门有一个叫做专门吃什么，就叫卫生菜，就按现在咱们说就是不加任何肥料的那种菜， 嗯、 纯天然，按说的就是纯天然， 嗯， 完了后，另外呢，就是这些东西怎么做呀？比如说，你看人家有那个油炸的那个芭蕉片、 嗯、 芭蕉叶的那片。然后呢，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脱单户的那个青苔， 嗯， 还有一个就是凉拌的那种臭菜，而且这种臭菜就跟你说好在哪儿啊？他说第一个清香， 嗯， 第二个呢，关键是什么呀？就是有淡淡的苦凉， 哦、 肯定是败火 哦， 这是当地的那个特点。第二个呢，就是说适动的就是肉。 哦， 刚才说了，是绿的就是菜， 可见他们那边过去多饿呀、哎，是不是？ 对呀、啊，就说虽然当地的这个民族是以那个粮食作为主的，因为是稻米文化嘛， 嗯， 但是它也是要动物蛋白的。 对， 那么动物蛋白从哪摄取？第一个就是靠水吃水， 嗯， 因为西双版纳德宏，人家有什么什么怒江。什么南沧江 有鱼， 哎，都从人那儿过、 嗯， 所以呢，过去人家还专门说了一个，就是“德宏”是什么意思啊？说这“德”就是下面， 嗯， 谁的下边啊？宏是怒江，他就在怒江下边， 哦、 就是德宏、 哦， 就是这名字、哦，人家说怎么来的？ 其实是这么直白的一个名字，是吧？ 对，就直白翻译过来就是人家那儿有水， 嗯， 那有水那就自然有鱼，那么人家你看做的最有名的一个鱼。在北京你能吃得到的就是香茅草烤鱼， 哎，还真是，我还烤过呢，那鱼真是不错，但是就是烤鱼啊真是非常热的一个活儿。我烤了一条小的，哎呀，四脖子汗啊，真是说这非常辛苦。 对，就是说当地的比如属于它就是滇西南的那个、 嗯、 最有名的一个菜，就是第一个就是香茅草烤鱼。 对， 它关键为什么有特点？第一个香茅草有特点， 哎， 翻译过来就是什么呀？就是云南有很多就是可以当调料。其实香茅草你从某种角度说是作为一个调料出现的了，你发现没有？ 嗯， 它是独立的那个香味，或者是你说它就不是调料， 嗯， 那也可以作为一种辅助性原料。 对， 完了以后呢，关键什么呀？这种香茅草在中国历史上就以当年就是进贡的，就是贡品、 嗯。 完了以后呢，另外一个呢，它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结合了，就是刚才我说了。它有一个酸的概念， 哎， 实际上酸的概念和臭的概念都是一个发酵的概念， 嗯， 所以你看那个傣族里边专门有腌菜鱼， 嗯， 就是专门这鱼新鲜的吧，我一定要把它腌了， 嗯， 让它变成酸的， 嗯， 那种东西，这是人家的那个特点。另外呢，就是靠水， 嗯， 就是吃水。另外呢，靠林吃虫， 哎， 这个云南吃虫是人家的强项， 还真是。各种各样的炸虫子是吧？ 对。 但是他们虫子吧，好像做法吧，咱现在说挑点毛病，相对单一，基本就都是炸。我好像没太吃过其他的形式的虫子的做法。杨老师去过那么多回，您吃过也是都是炸的吧？ 都是炸的， 各种各样的炸。 可能还有什么盐水煮的，但很少， 是吧？ 嗯、 基本都是炸。 它也要不然呢，就是盐水煮完泡完了以后，它也得炸一下， 再炸一下，对吧？ 也得炸一下，要不然蛋白质高蛋白，它有那口感。 对，反正基本都是炸，但是也确实像刘老师说，人那虫确实也丰富。 对，就是关键是什么呀？人家那个生物物种多。 嗯， 其实你说你落实到那个东西是什么呀？就是人家的生物物种多。 哎， 完了呢。这些生物物种说句不好听的就是人家的幼虫， 嗯， 你发现没有？ 对， 你仔细研究研究这些 生物孩子们， 对，所以你看都够拿来能够做，所以那你那个做都怎么做呢？你看其实要从历史角度上说，肯定原来不是炸的， 嗯， 肯定原来是煮的、 嗯、 或者是烤的， 哎，也有可能， 是吧、 嗯、 就是你从人类历史烹饪发展角度上看， 原来没那么多油，我觉得 对，第一个没有，你想咱们中原都没油，它能有那么多油吗？ 对， 第一个没有，第二个什么呢？那你最直接的是什么呀？就是这个最直接的，就是其实就搁在嘴里生吃。 嗯， 你比你看那个过去讲那个，包括云南的少数民族，你看他们介绍吃的时候怎么吃的？不是说要什么加热，就直接搁在嘴里 生吃。 对。这个大家现在看很多野外生存那个节目啊，还能看到这种情况，弄个什么肉虫子，那人就拿出来说啊，这是很好的蛋白质啊，把那个内脏往出一挤，然后就吃了。我估计过去啊，在没有吃食的时候，云南的朋友可能也是那么吃的， 对 吧？ 就是另外有些东西吃的也不见得难吃，你看他介绍那个蚂蚁的卵， 嗯， 反正他们吃完了是这么说，有酸甜的感觉。 哎，没吃过，这 没吃过。另外还有一个就是那个蜂的那个卵， 哦， 那个东西肯定不难吃。 哦，有可能 是不是啊？ 嗯。 另外呢，他那过去讲那个，另外再有一个就是什么呀？可能历史上出现的早的，其实还真可能就是煮。 嗯， 它没油嘛，那怎么办？没准有些就煮一煮。 嗯。 另外呢，还有一个呢，就是后来再新一点呢，就是先蒸一蒸。你看那个现在介绍那个，比如像什么蜂蛹什么的，那蜂蛹人家现在那个制作方法可能比较先进一点的，人家也是先有的那个制作方法是这么着，他不是那个用烟一熏，把那些那个成虫 对封走了， 完后再把拿来，要不你就直接吃，要不有的那个吃法就跟你说直接炸。其实有一种他们现在做的方法是这么做的，拿来以后不是先炸，他是先给蒸一下， 哦， 蒸完以后再通风晒干。然后呢，再用六成的那个油温再炸 、 哦，然后再配椒盐儿、 哦。 所以你看它不是一步到位的、 哦。 咱们现在看的好像基本都是我们现在用的方法， 直接炸， 都是直接炸的。比如像那什么蚕蛹，你看蚕蛹现在是有那个煮盐水煮， 有盐水煮、 哦，一直有， 对 有， 一直有盐水煮， 还有烤的，对吧？都有。 对，完了我另外还有呢，我们经常因为它那个。南方的竹子特别多，所以里边还有好多什么竹虫啊什么的。 对，竹鼠。 因为你在那个竹虫，你现在是在北京能看着、 嗯， 而且你关键就是这些你在北京都能吃着。 吃着。 啊，另外还有就是我们经常吃到，比如像什么我们说的蚂蚱， 嗯， 什么那个，包括那个蚯蚓，这些东西，包括我们吃的什么寄鸟猴啊，现在我们不是什么知了啊、 嗯、 这些东西，都能够。在那里边看到他那个吃的身影，而且有人研究，就在中国历史上，其实《诗经》里边就介绍了好多种这个 吃虫子的、 啊、吃虫子，就是中国古代就吃虫、 嗯， 只是后来有些专家认为，就是中国古代虫就是虫的收集可能没收集那么多，不能当饭吃， 对， 只能 当个小零嘴、 对，当个零食，这个没问题。 嗯， 这是一个，就是他过去讲的就是 虫子丰富， 对，靠林吃虫， 嗯。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老公，这么着急干嘛去？ 老板突然来电话，让我马上去汇笔钱。 银行周末也能办理单位业务吗？你不会是找借口出去玩吧？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我们公司用的是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可在任意银联标识 ATM 机上取现转账，真正实现7x24小时结算，还支持银联 POS 消费。 这么给力，我也要推荐给我单位的会计。 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方便就用它。详询建行95533。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这里是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孙涛。接下来呢是小段的广告，广告过后咱们接着讲云南菜。 追，往后退。

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4度，最大相对湿度 75%。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兼四级，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 2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人行百年传承佳酿，北京同仁堂新概念养生黄酒，同仁老酒。当阿胶遇上黄酒，健康养生更长久。同仁老酒。 发现目标坠入深沟，司机伤势不明，准备降落，医院准备抢救。 中国人保现已全面升级直升机救援服务，买车险满额送直升机救援服务，危机时刻分秒必争。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京通快速路出京方向，四惠桥到远通桥车辆行驶缓慢，京藏高速出京方向，马甸桥到建祥桥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吃喝玩乐大搜索。 传说在千年之前，有一头凶猛的怪兽，名为饕餮。因为此怪兽能吞下万物，被封印在长城脚下。如今封印解除，饕餮再现京城，变身吃喝玩乐大搜索，欢闹晚高峰，吃掉不快，吃掉拥挤，吃掉无聊。来吧，一起加入饕餮一族，探寻吃的快乐。吃喝玩乐大搜索，饕餮晚高峰现在开始。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老公，你又在玩手机，也不陪我说说话。 老婆别生气，我们家的车险不是快到期了吗？我在手机上买车险呢。 手机上也能买车险？ 是呀，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工商银行手机银行交强险，商业车险啥啥都有，手机在手，一键都能够。 还有这种操作？快快让我拍个照，我要在朋友圈炫一下，科技改变生活呀。 更多产品登录工商银行手机银行。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各位好，欢迎收听吃喝玩乐大搜索。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请来的是来自工贸技师学院的刘志林老师和杨旭老师，给大家一块讲讲云南菜。好，闲话不多说，咱马上开始这一节的节目。 另外呢，在摄取蛋白质的时候，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捕捉，就是鼠类。 哎， 你看一个呢，它有那个 竹鼠 啊，就有竹鼠，还有呢地里边可能有那个 田鼠， 哎，所以呢包括你像什么，你看广东啊什么的那个少数民族，因为它叫历史上它叫百越， 嗯， 百越族的分支。你看那个广东叫什么呀？叫百越族 啊。 所以那百越族其中一个叫上杂食，那杂食里边就有一个 百越族都比较狠， 对，都是 无物不食， 对 啊。 所以呢，后来那个当时历史上建的这些竹鼠都是基本都是什么呀？进行那个烤制的， 哎， 它都是烤制，像你。制作的一个方法， 嗯， 还有一个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地区啊，它那个气温特别高， 嗯、 因为西双版纳它靠近热带那个， 对， 它气温特别高，气温特别高呢，什么呢？就是其实原来没想发酵， 嗯、 最后慢慢的你发现没，这容易坏， 哎、 嗯，就造成什么呀？就是便于发酵。后来我说了，可能他当年没想发酵， 嗯， 只是后来呢，这东西放着自己就坏了， 对， 就自然就要发酵，而且发酵速度会很快， 嗯， 那么这个发酵速度快有什么好处？正好我们那中国古代，比如有什么大豆啊什么的， 嗯， 完了还有各种的曲子啊，这样慢慢的它快速发酵，就是出现什么呢？就是我们后来的豆豉啊， 哎 哎，调料倒有了， 对， 另外呢还有一个什么豆酱啊， 嗯， 包括后来的那个酱油啊， 嗯， 就是这些东西。特别适合在那儿发酵了，你发现没有？它发酵速度快、啊， 对对 对， 就跟过现在一说酱油要晒什么180天是吧、 嗯？ 没准在人家那个气温下， 对，可能时间就短 了，就短了。你发现没有？这是一个， 嗯， 就是发酵的。另外一个呢，有了发酵的这些，还有什么呢？就是各种的那个，现在我们一吃东西叫吃什么呀？叫做蘸水， 嗯， 对 对， 你看那个，包括你看 干碟湿碟他们那儿， 对 吧？ 对，有干碟有湿碟， 嗯， 就是蘸水也特别多，就是因为有调料嘛，就自然有蘸水。 嗯、 另外，刚才我们说了，它有好多那个发酵的，自然就跟刚才你说的那个酸笋， 嗯， 那都是自然发酵的。 对， 另外一个酸的芭蕉叶， 嗯、 那个臭干鱼，什么腌的那个菜。另外过去呢还有一种专门是什么呀，他们腌菜的时候专门把那个米汤和那个稀饭和那个食品混合发酵， 哦， 就跟你说了，加个催化剂 复合臭是吧？ 对，不是，因为发酵是要有过程的， 对， 而且还得培养点有益菌， 哦， 那么培养点有益菌那么靠什么呀，就是实际上就是米汤嘛， 嗯， 因为人是大米的民族，那么有点米汤，弄点那个剩稀饭， 嗯， 完以后把这个就是实际上就是各种食物发酵的催化剂， 嗯， 在这儿实现了。另外呢，他过去讲，那么我们发酵这东西，一个可以吃，另外呢，也可以利用它当蘸水。 嗯， 那么蘸水，你看过去讲蘸水的第一个味道是什么味儿啊？是酸， 酸， 没说别的味儿。那你说了，当地哪有醋啊？ 嗯， 压根儿就没醋这事儿。那这酸从哪儿来呀、啊 嗯？ 你仔细研究研究，不是这发酵那东西、啊， 只能是馊了，是吧？ 对呀、啊。所以第一味道就是酸，那、 嗯、 第二味道才是辣的。 哦。 只是后来那个辣椒的传入，它带动了辣的那个发展嘛、 嗯， 所以第三个叫香。 嗯，就是在这个，就是云南这边啊，它有一个特产叫涮涮辣。 嗯， 就是刚才在刘老师说这德宏这个地方，它就叫涮，怎么叫涮涮辣呢？ 嗯， 就这个辣椒、啊、 不涮不辣，一涮 搁锅里头稍微涮涮，这汤就是辣的了。 哦。 啊，所以就是类似于咱们说小米辣的一种啊， 嗯， 它这个号称是中国最辣的辣椒。 哦，您尝试了？ 啊、我没敢。 哦， 我看他们尝试了一下。 您作为一个烹饪工作者，老是这么没有胆儿、啊。 我甜甜就行了， 甜甜 就行了。 行，明白了啊。 它这有一个什么叫这个辣度有一个指标， 嗯， 叫什么叫史格威尔、嗯？ 对，这是辣度的指标， 辣度指标是吧？ 对， 这到40多瓦， 哦， 它能到40多瓦，很辣， 哦， 这个为什么说中国最辣的辣椒？他敢说 哦 啊， 所以人就让你涮涮嘛，没让你直接吃，直接吃你也受不了， 一般人直接吃不了这玩意儿， 嗯， 它这个就是咱们刚才说蘸水里头好些辣味的来源， 嗯， 包括咱们刚才说的鲜辣。它这云南这地方，它特别就是产，它也产辣椒。随着辣椒的传入嘛，它也是把这个辣味儿。另外，刚才咱们说到酸，除了一个刚才刘老师说的这个乳酸这块儿， 嗯， 还有一个酸呢，就是由于在傣族这一点这块啊，就是他们这块呢，就是受这个咱们东南亚饮食的影响， 嗯， 它主要是用水果，好些用水果，比如说柠檬啊，这个还有什么酸柑呀、啊、青柠檬啊、 嗯、 这一类，还有树番茄， 嗯 啊。这些都是酸味果酸的来源， 嗯 啊，所以他们呢，一个是刚才刘老师说的发酵的乳酸，还有一个就是果酸， 嗯， 还有一个就是辣， 嗯， 哎，这是他们主要的几大构成，味道上的构成、 嗯。 然后刚才咱们说了，它还有盐， 嗯， 是吧？盐，那么就是酸，辣， 嗯， 然后咸，就出来它这个香， 嗯 啊，它辣椒嘛，还要加胡辣子、 嗯， 一般蘸水里头加胡辣子，拿油焙过以后， 哎， 那焙过以后呢，再给捣碎了， 嗯、 那么主要是出的是增香的味道， 对、嗯、 啊，主要是这样， 嗯，这是蘸水啊，刘老师， 对，完了后他总结呢，就是比如滇西南的，就是相当于烹调方法或者食用方法最先有代表性的，他说有这么几个，一个呢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腌， 嗯， 就是腌的各种酸菜。腌的各种鱼，腌的各种猪脚，腌的各种那个牛脚， 嗯， 就是凡是就是腌的，因为什么呢？这个腌的东西相当于什么呢？就是我们过去啊，食物储存没冰箱嘛， 对。 那么你要把这个怎么能让它保存下来啊？就是用各种那个盐、啊、 腌制的方法 给它保留下来、 嗯， 这是第一个。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老公，你又在玩手机，也不陪我说说话。 老婆，别生气，我们家的车险不是快到期了吗？我在手机上买车险呢。 手机上也能买车险？ 是啊，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工商银行手机银行交强险、商业车险啥啥都有，手机在手，一键都能够。 还有这种操作？快快让我拍个照，我要在朋友圈炫一下，科技改变生活呀！ 更多产品登录工商银行手机银行。 您现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云南菜。 二个呢就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最原始的就是烤。 哎， 其实你能见到的现在就是基本都是什么香茅草。 嗯， 因为香茅草，其实香茅草有人研究就具有柠檬味道。 对对 对， 柠檬草非常香 啊。就刚才说的它果酸，果酸其实一个就是柠檬酸嘛，比如什么酒石酸呀，就这些酸，其实柠檬酸是一个重要的那个状态。而且这种香茅草它本身就有这个，所以它有香茅草烤鸡，你看香茅草烤肉，另外烤鱼，另外呢它那个好像你看在全国各地啊，我发现这鳝鱼的生存能力可能挺强的。所以你看那过去，你看那个包括云南有好多那少数民族烤鳝鱼，就直接在那个炭灰里把那鳝鱼给烤了。 嗯， 完了，而且作为那种特别补益的那食品出现，所以后来人家说了这么一句话，叫做“无烤不成宴”，就在当地的那个有这么一个特点。再有一个呢，就是炸。 嗯， 刚才说了，那么多虫子都是采用炸。 对， 另外那个傣族有一个那什么呢，专门有一个就是那个炸猪皮。 哎，嗯， 作为一个那个名菜出现的。 嗯， 这是我们那个。另外一个呢，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地儿还有一大特点就是什么，就是吃生。 哎， 就跟你说现在 生皮是吧、 啊、对，你看过去一讲说那个日本吃生、 嗯、 但是你看在云南你就能找着好多就是吃生的，它叫什么呀，叫剁生，比如有猪肉剁生、 嗯、 牛肉剁生，鱼肉剁生，马鹿肉剁生、 嗯、 你看它都叫什么什么剁生剁生剁生剁生。 你这个孙涛纠正一下啊，那个刚才刘老师说这剁生呢是傣族这边的， 哦， 你说的生皮呢是大理这头的。 哎， 它这个两个方向，从昆明上来说，一个是往上走，一个是往下走，它是两个方向的。 嗯， 所以呢，就是风味上也是不太一样的。 嗯， 对，但是剁生肯定是傣族。 对，傣族对剁生是傣族的。 嗯， 哎，就是刚才说的滇西这一边，滇西南这边的。 对、 哦，哎，大理的就是刚才你说的生皮呀、啊， 嗯， 生肉啊，生皮生肉啊， 嗯， 哎，就是。弄一坑把猪给烤了那种东西， 对，明白了。 对，另外还有一些那个吃生的，就是比较咱们适应不了的，就是那个原来老说那撒鳖。 嗯，撒鳖是什么？这不懂。 就是他那过去讲，就是这个牛不有好多那个胃吗？ 啊、 哦，到那个胃里边，就其实不光那云南有好多那个少数民族都是、 哦、 把里边就 是他没有消化完的东西， 对，没消化完的把这个东西给取出来。 哎呀， 取出来以后那个他不有那个汁儿什么的吗？ 哎呀， 把那个。东西给拌上各种那个菜， 这个我目前这么想着好像有点接受不了，是吧？ 对，有好多人说那个接受不了这东西、 嗯、 但是人家说从养生角度上说这个东西还很好， 人家帮助你消化了一部分、嗯、是吧？ 对， 加了好多的那个益生菌是在里头。 对，他认为这也是作为生的那个，而且人家把它认为作为顶级食品出现的、 哦、 你仔细想想，如果把那个牛的这么一个东西给掏出来，比如胃掏出来，把那里边的东西拿出来，它在杀头牛、 哦、 你琢磨琢磨，这杀头牛的代价， 牛不吃就吃这里头、 啊、不是牛肉单吃但是这个东西是牛里边的顶级食品。 哦， 孙涛说了我还是吃牛肉吧。 对对对，我吃点低级食品的，这个听起来反正不太能接受现在、 啊、对，这关键是什么，人作为一个奇异的调味液啊、 哎、 而且在当地认为说那个你那个比如说今天你老做那个广播、 嗯、 你是中国第一名嘴， 嗯， 完了你这名嘴你最主是不是要顾嗓子， 对， 你今天嗓子万一要不好了怎么办呀， 我就吃点这撒鳖、 对，你来点撒鳖汁一调立马就好。 哦，真的呀， 他们是这么说的。 哦，我得倒腾点儿，给全北京的各位名嘴们都弄点，让他们必须买，是吧？ 对，完了另外呢还有一个呢，就是你能看到古风里边的什么呢，就是比如说因为有些少数民族啊他那个就不是没那么发达，就他所在地区，所以呢他能保持中国古代的遗风，比如说什么的遗风啊，比如说石烹的遗风。 嗯， 那么石烹的遗风呢，你看我们过去说那个石烹啊都以为是那个干的，所以你看人云南把这石烹分成两类、 哦、 叫湿石烹， 哦， 干湿烹，你看人分类分的多细、 哦、干湿分离 是吧？ 那么什么叫湿湿烹 啊？ 他说是这么着，就是把这个地下，实际上原来咱们提过这种方法，就在地下挖一个坑，就相当于挖一个坑，挖一个坑呢，他说怎么弄呢，把当地的最有名的芭蕉叶给铺在地下， 哦， 这样呢那水不是不容易漏了， 垫个底儿， 垫个底儿，完后把那个食物呢进行什么呢，放在这个里边搁上水、 嗯、 把石头加热 烧热了一煮， 完了一煮扔在这个里边、 哦、用它的温度， 用它的温度把这个食物给煮熟了， 嗯， 这叫什么呢，人家总结叫湿食烹， 哎 哎，挺先进的， 另外还有一种呢，叫做干石烹，就是真的搁在那个石板上， 哎， 然后进行那个烤制， 嗯， 就相当于我们说那个 石上铁板烤，铁板烤， 铁板这一系列的， 嗯， 啊，这个叫什么呀？叫干石烹。所以你通过这个你发觉有一特点什么呀？它是烹饪的工艺是不是细化了？ 哎、 原来咱们就说，哎呀，石烹石烹， 对， 但人家分的特清楚，一种叫湿的， 嗯、 一种叫干的。 对，那石头我一湿时候还容易得烤，大家别老觉得那一烤就没事，有的石头炸呢，往开，是不是杨老师？对吧？ 有， 我看过那个他们表演，那时候石烹弄了一堆，那个也是他们那是鹅卵石还是什么石的，就那种 圆的， 有的噼儿啪就叭就崩开了，那非常危险的，那个大家可轻易别效仿啊，就咱们 现在。而且那个不光是这个石头会炸，就是你往这个锅里头搁这一下、 啊、对，也 这水它还会往外跑的。 对，就是那个我那回看完这个，好像也是有一回刘老师说完了，我就看见那个有的人在野外，他们野外生存的时候， 嗯， 也有用这种方法的，就是那个加两块那大石头，然后啪扔那水里，就咕嘟咕嘟煮嘛。就刚才刘老师说湿石烹那意思，那石头还没见着，啪就炸开了。我的妈！我说这太危险，所以各位小朋友以及大朋友们啊，现在出去野营的机会多，别听了我们说湿石烹， 对对对对， 或者干石烹，这是个方法呀，咱来一下。危险性很大啊，赶上一回你就受不了。 因为这个你像刚才说这一个是炸的，是炸的，是主要是跟他选的石头子有关系、 哎、 啊。主要选的就是选那种硬的光溜的那种的、 嗯、 就相对来说好一些，就是卵石，我们叫卵石，你别上面是麻麻扎扎的那种的，它那种的出来以后它容易炸，它受热不匀、 嗯、 再一个小选小一点的，关键是这个烧完了以后啊，你往水里头搁这一下， 嗯， 一定离远远的搁， 嗯， 你想这热的 它就滋出来了，是吧？ 对，它一点化水就起来了， 哎， 而且这水你别搁太多 啊、哦， 就很危险，所以尽量别试，咱这不要试啊。 对对对， 这给大家介绍介绍，您一听当个知识，您就是了解一下就 OK 了。 到当地去看专业的那个石烹的厨师来表演这，咱自己别玩啊， 对对对对对， 是吧，刘老师？ 对，然后人家那个他有概念，你看一般做这时候做什么比较合适？就是做鱼，因为鱼肉容易熟。 哎、对。 完了呢，另外一个呢，他当地的那石头他是这么说的啊，现在介绍是这么介绍，因为含有大量的矿物质 啊，对， 所以对人身体还是有 好处的，所有石头都有矿物质，是吧？哎，看破不说破，非得给人说破了，是吧？ 对呀、啊。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老公，你又在玩手机，也不陪我说说话。 老婆，别生气，我们家的车险不是快到期了吗？我在手机上买车险呢。 手机上也能买车险？ 是啊，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工商银行手机银行交强险、商业车险啥啥都有，手机在手，一键都能够。 还有这种操作？快快让我拍个照，我要在朋友圈炫一下，科技改变生活呀！ 更多产品登录工商银行手机银行。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另外呢，当地还有一个特点叫做什么，他总结叫做糯香， 嗯， 还有一个叫茶韵， 嗯， 因为他过去讲了说这个西双版纳这个地方是东亚半月湖的中心位置， 嗯， 是稻米文化圈的中心， 哎， 日本专家都这么认为、 哎、 就说那日本大米是不错的， 对对对， 但是他说这个中心在哪儿呢？中心还不在他那儿， 在云南， 在而且在西双版纳这儿、 嗯、 所以呢他那个善于做什么呀？做这个各种的糕类， 嗯， 另外呢还善于做的什么呀？包一个糕，一个就是粽类， 嗯， 再有一个呢就是包括你看节日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就是有色的饭， 有、哦、哎， 染着各种有色的饭，比如说那个用赠蒸的红糯米饭， 嗯， 当地就有。还有一个呢，当地用什么呢？就是你看我们现在有时候云南卖的菠萝饭， 哎， 哎，你看它是跟水果的那种结合， 嗯， 还有一个呢，它做成各种的，比如说大米，还结合什么芋头啊，什么地瓜呀，还跟这个什么结合 杂粮， 哎、嗯，杂粮进行结合。完了呢，他做的特别多，叫什么呢？叫粑粑， 嗯， 一个米字旁一个八字， 哎， 啊，比如说馅儿粑粑呀什么的、嗯，在当地都是特别有名的， 嗯， 所以另外一个呢，就是稻米文化和什么呢？和因为西双版纳热带地区竹文化的结合， 嗯， 那么我们就说了，又出现什么呀？就是我们现在就是竹筒饭呀、啊， 对， 嗯， 啊，而且中国历史上，你看竹筒饭很早的，就是以为好像说 云南现在有什么猪鬃瘟，其实中国历史上就有，你看魏晋南北朝时期就近代有一个叫风土记，专门有一个就是什么呀，叫做禁统粽，其实那个禁统粽就是拿 竹筒饭 啊，就是竹筒饭，就是现在叫统粽嘛， 对， 实际上就是竹筒饭。 嗯， 研究研究就是这个特点。 而且这个这当地呢还要就是用这个鲜花跟这米，就鲜花花瓣给把米给染色了， 哦 啊，做成这种彩色的米饭。 对， 也有， 对， 也是壮族就有这个东西。 对，那边我好多好多年前那时候有一个老先生给我讲过说，嗯，云南菜什么特点，因为当时去了一个云南餐厅，然后说云南菜他总结几个特点，说鲜花水果入菜，然后就是大量的菌类。你看咱现在刚才说到这基本就 对 就靠上了，对吧，因为其他的菜系你只有往东南亚那边走你感觉和这是靠，但是东南亚那边你捋一捋他们也有咱云南的云南人的血统，对吧，你看泰国那边很多的华人都是从云南那边过去的，所以跟咱们像，而且气候啊也有类似的地儿。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好了，今天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就给您先讲到这儿了，我是孙涛，下周的同一时间咱继续请刘老师和杨老师给大家讲云南菜，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打开文化之门。 在爱的幸福国度，你就是我唯一，我唯一爱的就是你 yeah, yeah, 我真的爱的就是你，失去才会懂得珍惜，但我珍惜你，伤越痛就是爱越深，我不相信你和我同时停止呼吸，每一次我们靠近让我忘了困惑，忘了所有烦心，我把你紧紧拥入怀里，捧你在我手心，谁叫我真的爱的就是你，在爱的纯净世界，你就是我唯一，永远永远不要怀疑，我把你做我的空气，如此形影不离，我大声说我爱的就是你，在爱的幸福国度，你就是我唯一，我唯一爱的就是你，我怎么爱的就是你。失去才会懂得珍惜，但我珍惜你，伤越痛就是爱越深，我不相信你和我同时停止呼吸，每一次我们靠近让我忘了困惑，忘了所有烦心，我把你紧紧拥入怀里，捧你在我手心，谁叫我真的爱的就是你，在爱的纯净世界，你就是我唯一，永远永远不要怀疑，我把你当作我的空气，如此形影不离，我大声说我爱的就是你，在爱的幸福国度，你就是我唯一，我唯一爱的就是你 yeah, yeah, 我真的爱的就是你，就是你